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道长，我们走吧。 左右寿宴也开始了，我们送了礼物，不算空手而来。这里美酒佳肴也许比不上王府，但总归比客栈强上数倍。你不吃完再走吗？ 这里客人多，若有多心之人未必不会心生怀疑。我进来听曲子已经是放纵，不能再仗着您的疼爱肆意妄为了。 也好，那这便走吧。现在时辰还早，回客栈依旧能点上菜的。 宇文颂话一说出来，又不太像一般孩童了。沈乔深知齐王府满门的死对他而言终究打击太大，自出京之后，宇文颂就时时敏感警惕，言行之间非常谨慎小心，与陌生人更是半句话也不肯多说。今日进来听曲，已经算是一路以来比较过分的一个要求了。沈乔想到方才的偶遇，虽说广陵散应该不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知道自己在此，若有心追查，也就不难发现宇文颂。广陵散名列天下十大，他的武功排名在十大里却并不拔尖，仅仅因为法镜宗宗主的身份方才跻身一席之地。但沈乔却知道万万不能小看任何一个魔门中人，因为魔门之所以为魔门，便是因为他们永远有不为外人知道层出不穷的诡谲手段，更因变幻莫测，武功再高若失去谨慎，在他们面前也很容易着了道。宇文颂虽对广陵散没有什么用处，但谁知道他会不会突发奇想做出什么事来，再加上一个验巫师。想到这里，沈乔便带着宇文颂回了客栈。 哟，二位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劳烦做些饭菜送过来。 好嘞，我这就招呼厨房，二位在屋里稍等片刻。 二人去了趟寿宴，连顿饭也没混上，只听了个曲艺，放在别人眼里那无疑是太奇怪了。不过沈乔无意与客栈伙计解释太多，伙计惊奇之余也只得按吩咐让厨房做了三菜一汤给沈乔二人送了过去。三菜一汤相较于宇文颂从前而言实在是太过简陋了，味道自然也比不上王府厨子，但宇文颂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一路行来并未有半句抱怨。沈乔看在眼里，对他自然也更加满意，甚至还起了收徒的念头。考虑到对方现在刚刚遭遇巨变，心情可能还沉浸在丧失亲人的悲痛之中，沈乔并没有急着将这个提议说出，准备等过一段时间，宇文颂彻底从阴影里走出来再说。 沈道长，您是不是有心事？ 没有，我只是在想下午遇见的那位故人。 您很看重他吗？ 为何这么问？ 若不是很看重对方，又怎会念念不忘？ 非是念念不忘。 沈道长明明就是念念不忘，为何还不承认？其实我觉得您那位故人应该也很看重您。 我怎提起这个话题，哪怕是争论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毫无意义。但这孩子难得认认真真与我讨论一件事，也不好服了他的兴致。罢了，且听着吧。何以见得？ 我与六兄年纪相仿，读书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儿，可六兄仗着年纪大屡屡捉弄我，有一回还跟我说树上有凤凰蛋，骗我上了树又下不来，他就在下头哈哈大笑。 那会儿你几岁？看不出你这样聪明也会有被骗倒的时候。 若是寻常伎俩自然骗不到我，可他为了哄我上当，还找人专门做了一只七彩斑斓的假凤凰，几回半夜在我房外飞过又落在树上，说是凤凰来我们家产蛋了。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次数多了我能不上当吗？莫说是我， 就算是道长您也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的，是吧？ 是是。 后来我就去跟父亲告状，父亲却说那是因为六兄喜爱我才会这样对我，对他不喜欢的人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我想您那位故人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变幻莫测的世事人心，猜着孩子说来竟像小儿过家家一般了。 而且您不是说他肯为了您以身犯险吗？那就更说明他是喜欢您的，就跟六兄与我一样。虽然他平日里常常欺负我，可那一日也是他对母亲说我年纪最小，要让我先走。我现在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哪怕是被他日日捉弄也无所谓，只盼这是一场梦，梦醒了他们也就活过来了。 若是十五说至此处定会忍不住落泪，但宇文颂却没有哭，他仅仅是声音低沉了一些，小脸紧绷，显出几分肃穆。沈乔沉默片刻，他知道宇文颂心智远比一般孩童成熟，寻常安慰言语对他实无多大作用。 你知道三才所指何物？ 天地人。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你可知后面是什么？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不错。我本不想提及往事徒惹你伤感，但此刻既然说起，免不了便啰嗦两句。道家虽修清净之功，却也讲究因果相报，此非佛门独有。宇文晕道行逆施，令你满门蒙冤而死，你若想报仇，我非但不会阻止劝说，还会教你武功，但我不希望你一心一意惦记着这件事。人之所以为人，便因区别于禽兽的灵智。虎狮之属，即便脾性再好，只要肚子一饿，必然就要觅食，就要杀生。但人饿了却可以忍饥，更知如何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吃饱穿暖，这才是人之所以跻身三才的根源。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道长希望我能抛开过去的包袱，当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即使再恨宇文渊，也不要成为宇文渊那样的人。 不错，你果然很好，不愧宇文家千里居也。 那我能跟着您学武功吗？ 自然是可以的。我收弟子一看本心，二看资质，哪怕资质寻常，只要本心正直便已足够。更何况你资质卓绝，根骨上佳，的确是块练武的好料子。 师父，请受徒儿之拜。 先不忙，等我领你回碧霞宗再正式行拜师礼也不迟，那样方显郑重。 宇文颂自然没有意见，与沈乔一席话解开了他不少心结，当晚便睡得很好，几乎一沾枕头便入梦了。却是沈乔想起他方才那些话，心绪不免有些起伏，打坐许久也未能完全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此时正是三更半夜，白日的喧嚣繁华悉数退去，只有窗外遥遥传来打更锣响。既然无法入定或睡眠，他也没有睁开眼睛，而是闭目养神，五感全开，细细感知周遭一切，仿佛俱都融入呼吸之中。他突然睁开眼，起身飘向窗外，迅若闪电，悄无声息。别说宇文颂现在在做梦，就算他醒过来，只要不是亲眼所见，他还不知道旁边少了个人。其实窗户半枝，要容一人出去有些勉强，沈乔却如鬼魅一般，上半身刚探出去，人就已经贴着客栈外墙飘上屋顶。果不其然，就在他们房间正对的屋顶上方，正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袍，头上还戴着密笠，令人无法得见其真面目。 但仅凭身形看上去有些熟悉，沈乔也不能确认对方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人。 阁下若只是路过，还请另行别处。 眼见无法辨别出此人是谁，沈乔便直言道，他曾听燕无师讲过一些江湖规矩，在外行走时，夜间难免会有宵小之徒躲藏在客栈屋顶上，伺机对客人下手，或窃取钱财，或别有用心。这时候有门派的要表明门派，对方见你武功高强或者背景深厚，一般就不敢再下手。沈乔这一手轻功亮出来，但凡长眼睛的人都能知道厉害，不会轻易冒犯。对方却不言不语，甚至没等他话说完，直接就出手袭击了。这一手宛若浮花摘柳，温柔入骨，却不是沈乔以为的春水指法。掌风轻飘飘无力，到了半途却陡然为之一变，如寒冰刺骨扑面而来。沈乔袍袖一卷，便将掌风悉数化解。对方却身形一闪，霎时已到跟前，右手点向沈乔手腕上的药穴，左手抓向沈乔的脖梗。沈乔不退反进，袍袖如惊涛拍岸，朝对方左手重重拍下，左手则灵活一翻，划出对方前置范围，反过来抓向对方。 燕无师， 沈乔试探地问道，只因这双手看起来有些熟悉，但武功路数却全然不像。黑袍人依旧没有作答，不声不响，只一味伸手攻击，但对方又不像是要置沈乔于死地。双方与其说在交手，不如说在切磋，即便是切磋，一招一式也是深有讲究的。沈乔如今也算见识广博，起码对各门派的武功都有所了解，对他这样的高手而言，只要见过相似风格就不会忘记。但黑袍人的招式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前一招好像出自青城山纯阳观，后一招却又似魔门的风格，令人摸不着头脑。一个武功高手未必是好斗之人，却一定是好武之人，愿意在武道上有所追求。沈乔性子再恬淡无争，见了旗鼓相当又摸不清来历的对手，免不了也见猎欣喜，想要与对方交手过招。他如今在江湖中经验渐长，不会再轻易卸下防心，自然也预防对方以调虎离山之计意在房间里沉睡的宇文颂。武功到了一定境界，单从呼吸声就能判断对方所在。沈乔也差不多，虽然这边在交手，他也依旧留出一缕心神，牵记在宇文颂身上。此时宇文颂酣睡如初，甚至都未察觉屋顶上有人在打架。双方过了数招，彼此都未尽全力，对方目的不明，招数却屡屡推陈出新，令人捉摸不透。沈乔趁其不备，直接抓向他的密离，黑纱被抓在手中，对方的真面目也就随之暴露，果然是燕无师。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